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周后趁着崇祯赏花之时，让田妃重蒙圣恩，但是田妃的儿子武皇子仍在病中。崇祯探望之后，看见武皇子病情好转，便回到了乾清宫，田妃也回到了寝宫休息。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武皇子出事了。如今半夜子时，在这二门外的院落中，只有乃子和两个在病儿床边守夜的宫女未睡。乃子命一个宫女蹑手蹑脚地走到院里，听听田妃所住的内院当中没有一点声音，全宫当中的宫女都睡得十分踏实。于是这乃子变得神色紧张，使了一个眼色，同两个脸色灰白心头乱跳的宫女向暗淡的灯影当中消失了。院中月光皎洁，黑黢黢的树影在窗上摇晃。在屋里，黑影当中有衣服的窸窣声，还有紧张的敲语声。一丝北风吹过，窗外树叶发出了飒飒的微响，使这敲雨声和衣服的窸窣声登时惊得停止。屋里出奇的寂静，静得渗人。过了片刻，他们重新出现在了瓷幻的床边，但已然不是乃子和宫女儿，而变成了一位身穿袈裟模样的女菩萨和两个打扮奇怪的仙女。他们把慈幻摇醒，使她完全清醒地睁开眼睛，在一盏明角宫灯的淡黄色的光亮下，病儿看清楚这三个陌生可怕的面孔和这奇异的装束，是大为震惊。她正要大哭，一个仙女怒目威吓说：“不许哭，你哭一声我就咬你一口。”病儿不敢哭了，只是用恐怖的眼睛望着他们。装扮成菩萨的乃子注视着病儿的眼睛，用严厉的口气说：“我是九莲菩萨，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家刻薄，我要叫他的皇子们个个死去，个个死去。”他说得很慢很重， 希望每一个字都深刻在这个小孩的心上。说了三遍之后，他问道：你记住了吗？这个声音是那么的冷酷渗人，使这病儿不觉得打着哆嗦，用哭声回答道：记住了。旁边一个宫女又严厉地问道：你记了什么？学一遍试试。病儿颤抖地学了一遍，另外一个宫女威吓说：你给我记清了，就连菩萨要叫你死，也叫各个皇子都死。病儿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个宫女将她身上的红罗被子一拉，蒙住了她的头。病儿不敢探出头来，在被中怕得要死，大声地哭叫。过了一阵，蒙在病儿头上的被子被拉开了，她重新看见床边站着最疼爱她的奶母和两个最会服侍她的都人。她哭着说：怕呀怕呀，浑身出汗，却又不住地打哆嗦。奶子将她抱起来搂在怀里，问她看见了什么。病儿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他看见了九莲菩萨，并将九莲菩萨的话反反复复地述说出来。奶子和两个值班的宫女都装作十分的害怕，一再叫病儿说清楚。病儿看见他的奶母和宫女们也都害怕，越发的恐怖，又连着重复了好几次。奶子赶快将另外几个年长的宫女都叫起来，大家都认为五皇子确实看见了孝定太后显灵，围着他没个主意。田妃也被哭声惊醒了，命一个宫女跑来询问。奶子慌忙跟着这个宫女进入田妃的寝宫奏明情况，田妃闻听大惊，随着奶子和宫女直奔出来。不管田妃和奶子如何的哄，如何向神灵祈祷许愿，病儿一直不停地哭，不断地重复着九莲菩萨的话，但是声音却是越来越嘶哑，逐渐地变得微弱模糊，并且开始打颤的手脚悸动，随后又开始浑身抽搐。大家慌忙将解救小儿惊风的药丸给他灌下去，也不见效。折腾到天色黎明，病儿的情况越不济事了。田妃坐在椅子上绝望地痛哭起来，趁着皇上上朝之前，命一个宫女往乾清宫向崇祯奏明。崇祯刚刚在乾清宫院里拜过天，吃了一碗燕窝汤，准备上朝，一眼扫到御案上放的一个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昨夜替他拟好的上谕稿子，内容叫在京的各家皇亲勋旧为国借助。他因为还要在上边改动几个字，口气要严厉一些，以防皇亲们妄图顽抗，所以他暂时不叫文书房的太监拿去腾膳。他心中想的，我看再不会有哪家皇亲敢违抗朕的严旨。当崇祯布下丹池正要上辇的时候，忽见启祥宫的一个宫女惊慌地跑来跪在他的面前，说五皇子的病情十分严重，已经转成惊风。崇祯大惊失色，赶快问道：你说什么？昨晚不是已经大好了吗？为什么突然转成惊风了？跪在地上的宫女儿答道：五皇子殿下昨晚确实大好，不料三更以后突然大变，起初惊惶不安，乱说胡话，见神见鬼，随即发起烧来，如今已经转成惊风，十分不好了。崇祯闻听骂道：混蛋，五岁的小孩知道什么见神见鬼？他来不及叫太监背撵，转身就走，一群太监宫女儿跟在背后，有一个太监赶快走到前边向启祥宫跑去， 朱月华门向北走了一箭多远，崇祯才回头来对一个太监吩咐说，快去午门传谕，今日早朝免了。田飞跪在启祥宫的二门外接驾，因为前半夜睡得迟，又从半夜到现在他受着惊恐、绝望和痛苦的折磨，脸色是憔悴苍白，眼皮红肿，头发蓬乱。崇祯没有同他说话，一直往五皇子住的地方走去。五皇子躺在床上，正在抽风，神志昏迷，不会说话。因为皇上进来，奶子和几个宫女都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崇祯俯下身子，看了看奄奄一息的病儿，又望了望哭得像泪人一样的奶子，询问病情为何居然变得如此突然。奶子和宫女们都伏地不敢回话。田妃在一旁躬身哽咽说， 陛下，太医们昨日黄昏曾说，这再有一两剂药，此患就可痊愈，为何三更后突然变化，臣妾也很奇怪。臣妾到二更时，见此患病情确实大惊，睡得安静，这才回寝宫休息。这刚刚睡熟，忽然被哭声惊醒，随即听督人们说，此患半夜醒来十分惊惧不安，如何说些怪话。臣妾赶快跑来，将此患抱在怀里，感到的头上身上发烧火烫，四肢烧发凉，神情十分的异常，不断说些怪话。臣妾害怕他转成惊风，赶快命奶子将婴儿镇惊安神回春丹调了一勺灌了下去，又用针扎他的人中，睡迟到四更天气，看着看着就转成了惊风。 为什么不早一点奏朕知道？ 臣妾素知皇上每日为国事操心，睡眠很晚，所以不敢惊驾，希望等到天明。 崇祯不等田妃说完，立刻命一个太监去传太医院使和医官们火速进宫，然后又责问田妃， 你难道就看不出来此患是为什么突然变化？真是糊涂。 田妃赶紧跪下，站立地哽咽说， 臣妾死罪。依臣妾看来，这孩子久病虚弱，半夜里突然看见了鬼神，受惊不过，所以病情忽变，四肢发冷，口说怪话呀。 他说的什么怪话？ 臣妾不敢奏闻。 快说出来。 他连说，我是九莲菩萨，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家刻薄，我要叫他的皇子们个个死去。 田妃说完伏地痛哭。崇祯闻听面色如土，又恐怖又悲伤地问， 你可听清了？是这几句话？ 田妃哭着说， 孩子说话不清，断断续续，臣妾听了几遍，听出来就是重复的这两句话。 崇祯转向跪在地上的奶子和几个宫女们说， 你们可都听见了吗？ 奶子和宫女们以头触地，都站立地回答说，是。崇祯明白，这是为着李国瑞的事，孝定太后显灵，不禁是捶胸顿足地哭着说， 我对不起九莲菩萨，对不起孝定太后啊。 崇祯猛然转身向外走去，当他出了启祥宫门时，又命一个太监去催促太医们火速入宫，并说， 你传我口谕，倘若救不活五皇子，朕绝不宽恕他们。 哭了一阵，崇祯成年又去奉仙殿祈祷，又哭了一次。 他特别在孝定太后的神主前跪着祈祷和哭了很久。离开奉仙殿以后，他匆匆乘辇往启祥宫，但是刚过中司门，就听见从启祥宫传来了一阵哭声。他知道五皇子已经死了。崇祯悲叹一声，立刻回辇往乾清宫去了。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已经是仲秋天气，紫禁城中的槐树和梧桐树开始落叶了，好像是深秋的情景。一天的午后，崇祯在文华殿先召见了户部尚书李代问，询问借用京城民间房租一年的事进行情况如何。关于这件事，京城当中早已是议论纷纷，民怨沸腾。从崇祯八年开始，就在全国大城市征收监价税，也就是近代所谓的房捐。虽然别的城市没有行通，北京城里有房产的一般平民却每年都得按房屋的多寡和大小出钱。如今要强借房租一年，所以百姓们都把崇祯叫做崇祯。那些靠房租生活的小户人家更是心中暗恨，但是李代问不敢将实情奏明，只说还算顺利。随即崇祯又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密询了对满洲议和的事，直到尚无眉目，而这川鄂交界一带的军情也没有多大的进展。崇祯回到了乾清宫，对着从全国各地来的军情和报灾文书不禁长叹。他暂时不看堆在案头上的这些文书，将王承恩叫到面前，吩咐去找礼部尚书传他的口谕，要将五皇子追封为王，命礼部速议谥号和追封遗嘱回奏。王承恩刚走，已经迁回承乾宫一个月的田妃跟着皇后来了。田妃对他叩了头，跪在地上没有起来。皇后说： 皇上，承乾宫今日又出了两桩意外的事，贵妃特来向陛下奏明，请旨发落。 崇祯闻听就是一急，瞪着田妃问：什么意外的事？ 田妃哽咽着说：臣妾罪孽深重，上天降罚，一些不祥之事都出在臣妾宫中。自从慈焕死后，他的奶母神志失常，经常哭泣，近日回家治病，没想到竟然会在今日五更自缢而死。他的家人将他自缢身死的事报入臣妾宫中不到半日，有两个原来服侍慈焕的都人也自缢死了。 崇祯感到很吃惊，也很纳闷，但明白这事儿很不平常。宫中像这样半日内三个人接连自尽的事从来没有，这必然有特别的文章。打量田妃片刻，觉得不像是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忘记叫田妃起来答话，只顾着自己猜想，但却百思不得其解。他根本没有想到，李国瑞的家人和另外一家皇亲暗中买通了五皇子的奶母，又经过奶母买通了两个宫女，玩了这一出诡计。奶子原以为现拿到10000多两银子和两个宫女分用，对五皇子也无大碍，等五皇子10岁封了王位，他就以亲王奶母的身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料想 久病虚弱的武皇子居然惊悸而死，更没想到曹化淳前天晚上派人到他家里去敲诈5000两银子，声言还要向皇上告密，所以他就上吊死了。这消息传进了承乾宫，那两个宫女认为事情已经败露，也跟着自尽了。曹化淳虽然侦查出一点眉目，但因为这案子牵扯到几家皇亲，包括田妃的娘家在内，还牵扯到承乾宫的一个太监，此人还是出于他的门下，所以就对崇祯隐瞒住了。崇祯从椅子上蹦起来，急躁地来回走动着，他害怕这事倘若在臣民中传扬开去，不管人们如何猜测，都将成为圣德之泪。这么一想，他恨恨地跺跺脚，叹口长气，于是命田妃起来，然后对皇后说：乃子抚育慈焕5载，亦属君臣，情有母子，一旦慈焕腰伤，他悲痛绝望，为此而死，也应与优婿表彰，可由你降一道懿旨，后续乃子家人，并命乃子府中供其神主，以自奖励。那两个自尽的都人对武皇子至诚可嘉，他们的遗体不必交敬乐堂焚化，可按照天顺前宫人殉葬故事好生装殓，埋在慈焕的坟墓旁边，就这样发落吧。 周后和田妃领旨退出了乾清宫，尽管都称颂皇上的处置十分妥当，但却没有消除他们各自心中的迷雾和疑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崇祯在苦恼中朦胧入睡了。值夜的宫女小心地把他手中的还有被子上的一些文书收拾了一下，放在了檀木几案上，又替他把身上的黄缎盘龙绣被盖好。因为门窗关闭得很严，屋子里的空气不太新鲜，令人觉得窒息。值夜的宫女不声不响地来到窗前，看了看玉案上的宣德炉中的龙涎香已经熄灭，随即点了一盘内府所制的黑色龙盘香，一股细细的青烟袅袅升起，这屋子里灯时就散满了沁人心脾的幽香。宫女正要走出去，突然听见崇祯愤怒地大声说道： 交府两拜，一物封疆，将他从严惩处。 宫女吓了一跳，慌张回顾，看见皇上睡得正熟，这才端着冰凉的宣德炉垫着脚尖走了出去。窗外雨声凄厉，雷声不断，雨点打在白玉阶上、梧桐叶上分外的响，风声缓一阵紧一阵，时常把雨点吹过画廊敲在窗上，又把垫脚的铁马吹得叮叮咚咚。崇祯因为睡眠不安，这些声音时常带进梦里，扰乱心魂。四更以后，一阵雷声在乾清宫的上边响过，他从梦中一乍醒来，在风声、雨声、闷雷声和铁马叮咚声中，听到了一个凄惨的站立的哭声。他以为听见鬼哭了，惊出了一身冷汗。定神细听，不是鬼声，而是从乾清宫院外传来的断续悲凄的女子叫声：天下太平。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